大家好啊，回来2013年12月8日的金汇天下了啊。我们看看那三个星期的那个美国的数据是特别好啊，譬如说那个最主要就是那个 jobless 啊，这个失业率啊跌到5年来的低位的7%啊，然后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非农的就业数据就出了就好的数据，就是20万3000是吧，安东尼哈？ 对，上一个星期来说呢，那个美国出来的数据呢，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比如是制造业的数字呢，就是56.4升到57.3呢，还有就是其他就业的数据呢，包括就是私人企业那个新增的职位呢，有215,000啊。比之前一个月的18万4了，就是增加了3万多了。还有就是那个新申领那个失业金的人口呢，就是跌穿了30万，就是29万8000，比起前一个星期的32万1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的。所以上个星期呢，出来那个失业率呢是要跌到7%，跟那个非农职位有20万3比预期好了，其实也是市场预期之中所以我们见到那个美元美股就升了上去了，上个星期五呢就升了接近200点的道指但是美元呢我们见到数据出来之后呢美元是曾经升上去，但是很快呢就跌下来了，就是把那个升幅呢回吐出去。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数据虽然是向好，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最主要就是可能数据是受到那个节日的因素扭曲，对那个季节性的因素比如是11月的时候呢，因为它感恩节了。所以很多企业呢，就是增加那个临时工的人手了，去应付那个销售的旺季，所以失业率虽然是跌了下去，那个非农的职位呢是虽然是有比较强劲了，但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联数据呢会不会那么快呢，就把那个实行那个退市呢，就是减少买债呢？大家都觉得12月就是下个星期议息的时候还是没有条件还是没有还是不成熟了。所以美元升了上去之后也跌下来尤其是那个美国那个10年的指标债息呢，它在那个美国数据公布之后呢，就是曾经上去2.9%，但是后期来说也跌滑落下来了所以上一个星期美元可以说是低收了，尤其是欧元是比较强劲，就它收1.37是属于比较高的水平欧元是高收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央行上个星期议息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因为市场期待它会有新的刺激方案出来，但是还没有动作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了，就是在欧洲央行议息之前呢，有很多消息，比如说它会推出新一轮的那个长期融资操作了像银行就是LTRO。但是他没有了，没有这个行动出来了。还有就是欧洲央行呢有一些委员呢，他一早已经跑出来，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呢可能会实行一个存款的负利率，就是像那些把钱存放在欧洲央行的银行呢收取一个费用，就是不但没有给你利息还收取费用但是欧洲央行上一个星期呢也没有这个动作出来，他还调高了欧元区那个经济的预测把明年的数据呢经济增长的速度呢由1%调高到1.1%，所以大家都觉得可能呢欧洲央行是没有短期之内是不基于推出新任何 辅助那个经济的手段，所以欧元呢，上个星期三升息四开始呢，其实是明显的转强的。 嗯， 啊哈。还有就是除了那个欧洲央行之外呢，还有其他 三个国家都是有 意思，三个国家以及的包括呢，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呢，加拿大央行呢，跟那个英伦银行。对那个汇市也有一定的影响的。比如说，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呢，它维持息率呢，就是0.5%了，但是它也在说，就是澳元的强势呢，令它感觉到不舒服，也再来一次就是出口熟了。所以我们见到就是澳元呢上个星期澳大利亚央行议息之后呢，曾经失守呢就是零点九的，就是90美仙的水平，最主要就是除了那个澳大利亚央行出口熟之外呢，澳大利亚上个星期出的那个第三季的 GDP 呢。也是比预期差，就是二年升幅只有2.3%呢，就是连续了三季也是低于0.5%的了，所以大家都觉得澳洲的经济好像不大好，所以澳元也走势是比较弱一点的，另外呢，就是加拿大央行上个星期三议息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动作，他还提出了就是担忧那个通胀呢有下行的风险，就是通胀不会来，还可能呢物价还可能会下所以我们见到比较弱的美元上个星期上曾经升了上去1.07加元的水平，最高见过就是1.0707但是后期来说呢也从高位呢就是跌了下去。还有一间上个星期以息的，就是英伦银行呢。英伦银行也是维持那个息率呢不变，就是0.5%了。还有就是那个 QE 就是购债的规模呢，还是维持在3751不变。他同时呢也调高了那个经济的预测。但是我们见到就是虽然英国的经济是比较强劲的。也是但是英镑也是比较高一点，但是它现在上个星期来说就是上个星期初的时候比较强劲，但是后期呢也是强势不保了，最主要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见到就是那个交叉盘呢尤其是那个欧元对英镑的交叉盘呢是走了上去所以英镑呢英镑受到交叉盘的拖累欧元是比较强，英镑呢就是只能维持在高位这附近呢，但是也没有什么力度可以再升上去了。最高是1.64事实上是上个星期初的时候高位之后，它曾经跌下去就是1.62911还是在我们上个星期建议的波幅之中 、 对我说回这个星期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有大家都在等待就是下个星期轮数局以西的结果了，大家预期就仅他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出其不意的就是的做出一个退市的行动呢只是大家都在期待的一个结果了所以说这个星期我们看就是美国数据上个星期很多的很强劲，但是美元还是升不上去这个星期美国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数据了，比较重要了可能是升级是就除了那个最新一周的那个申领失业金人口之外呢，就是那个零售销售它会不会也是能够保持强劲呢？因为我们见到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那个消费情绪呢，密切跟大学那个消费情绪呢由75.1升到上去82.5 啊，对于那个零售零售销售有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呢？可以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对对对，由于这个星期大家美国数据方面呢是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出来呢，所以大家的焦点可能放在其他的国家，比如是我们中国了。我们中国呢有很多数据都是在星期一跟星期二呢就会出来的了，比如是那个贸易收支出口通胀啊，还有就是深圳的那个贷款的数字啊，那这些数据都是比较重要的啊。但是对于整个汇市来说呢有多大的影响呢很难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澳元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呢还有就是其他国家方面呢数据还是有。日本呢就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公布呢就是第三季的 GDP是比较重要。 在日本有新的刺激经济的方案出来了 对，上个星期来说，它推出来就是有一个18万6千亿的那个日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但是其中有我们比较重视了，就是有5.5万亿就是比如是鼓励那个企业了，增加那个资本投资有3.1万亿，就是作为那个灾地震之后、地震海啸之后的灾后重建呢，这就是比较大的，但是其他实际有一些我们觉得有一些实际的，这比较实际的了，比如是3000亿帮助那个年轻人跟那个妇女的去找寻工作还有3000亿日元对。还有6000亿呢，就是把补贴那些收入比较低的工人的，让他们有比较高的工资就工资比较低的时候，我就替向你发一些补贴这些是比较实际的，但是有没有实际作用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在。明年，因为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明年四月的时候呢，日本就会把那个消费税，对对，由5%5%呢提高到8%， 但是到时候这个补贴就是想那个企业是加工资加人工，但是企业会不会那么慎呢？顺着政府的意愿是走呢？其中是一个疑问来的 他是做一些准备功夫了，但是就是减轻那个加税的痛楚，但是我觉得那个究竟那个效用有多大呢？还是要再看一看呢。但是日本政府呢安倍晋三他希望那个日元继续走跃，就是实施一个日元的政策呢，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元还是不会一跌就是跌得太急所以是这个升起来说呢我给的波幅我觉得汇市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虽然是欧元呢上个星期是比较强的，跟瑞士法郎呢是比较强，但是我觉得它再上升的空间呢还是有限的。比如是欧元来说呢，它在十月底的时候曾经高见就是1.3880但是我觉得这个升级要跳降高位的机会还是不大的我给的波幅呢就是1.3520到1.3780欧元呢日元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上一个升级的高位就是1.3037还是应该是差不多是近期的高位高位1.3037多75好像是我觉得这个 range 呢还是不太容易冲得过去所以我给的波幅呢就是101.80到103.50我觉得还是在这个 range 附近呢个上上落落了，见高位就可以沽一点呢，见低位就可以买一点呢英镑方面呢，我大家都见到了，在1.64上面呢是比较是阻力重重呢，应该是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升级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了。 嗯、 我给的波幅呢就是1.6240到1.6450，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近期的波幅附近呢，是吧？上上落落了，不会有太大的突破了。瑞士法郎是比较强的，跟那个欧元一样呢是比较强，因为它都是跟那个欧元走的。但是我觉得在0.94下面呢，它也不会有太大的上升动力，所以我给的波幅呢就是0.8880的0.8850到0.9040，啊哈， 嗯， 商品货币方面呢，我觉得澳大利亚政府它央行呢，它希望那个澳元跌的决心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利息方面还是有一个优势因为它现在是2.5%嘛虽然看上去不太高，但是比起那个美国日本他们都是零息那个欧洲方面，那就欧洲央行呢跟那个英伦银行都也是比较只有0.525跟0.50.25都要0.5%了也是不太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要是澳元跌在0.9美仙附近呢还是可以买一点的这个升级的波幅我给的就是0.8960到0.9180要升的话升不太多了，但是要跌的话也不会往0.9也不会跌得太急了。 嗯， 可能呢可以看高一线的是纽元呢，因为它明年大家都觉得它明年一月的时候有一个加息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纽元还是可以 高一线比较强。 对，我给的波幅也是比较高一点的，就是给的就是0.8080到0.8340，我还是觉得就是要是跌到下去0.81或者是0.81450的时候，大家可以不妨考虑的就是就可以买一点。我觉得纽元它跌下去的空间比那个澳元还小。 嗯。 最后呢就是那个加元呢，加元我们都见到了上个升期它升到上去1.07上面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的没有什么多大 动力了， 对，美元升到上去那个位置。还有就是上个升期美元是先升后跌嘛，是出了那个就业报告之后所以我觉得美元还有机会就是进一步调整的。加元方面呢，我觉得它这个升级呢可能不会再见到1.07的了。所以我给的波幅呢就是1.0520到1.0680。要是预期之中呢美元政策比较走势比较弱的话呢甚至乎那个加元呢是回升到1.0480我的目标呢，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了。所以这个升级大家还是可以呢，就是参考我们的波幅呢进去嘛买卖，因为 各位网友就看那个汇市就近视了 对，因为汇市方面呢，其实有70%到80%的时间呢是不会有突破的，都是 win trading 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波幅了，也不会走太远。走得太远了，因为比如是这两三个礼拜呢，其实我们的水平还是可以的，上个升级唯一跑出了我们建议的就是 欧元， 对，欧元跟那个瑞士法郎是比较强一点之外，其他都是我们掌握之中的那个波幅。 你看那个收听率就是分析到台湾的朋友比较多听我们的节目，就多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支持了。我们的这个升级我觉得汇市的波幅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因为最主要就是大家也已经把那个焦点呢放在下个升级二升级三美国联储局呢今年最后一次议息 啊，所以大家这个甚至还是可以放心，就是进去就是该参考我们的波幅呢，就是进行买卖。我觉得应该胜算还是比较高的。 好，那今个星期金周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周再来跟大家分析那个汇市的情况吧。 好了，希望下个这个升级的波幅还是可以的话，下个升级继续了。 好， 那再见了啊，再见。